OK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的光临。今天呢，我这里的天气不错哦，蓝天白云，微风习习，不知道你们的天气现在是什么样子呢？都会说呢，天气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，但是呢，不管天气如何，听到我们的能量音乐就应该让你装的一下，能量就回来了是吧？让你的心情能够瞬间从阴转晴啊！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吧。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轮流转》。我们都说呢，这个风水轮流转嘛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这样的话，这首歌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苦难而失去了斗志。大不了做不了的事呢，就先搁一下，放一下，明天再去想，明天再去做啊。那就像歌词写的，不能扭转它自转，就等它慢慢的好转，听听看吧。 蔡健雅带过我们的《轮流转》。没错，爱生活的人呢，总会觉得生活很美好，因为他们总能够发现平凡的生活当中那些小的美好，用一双敏感的眼睛和细致的心去感受生活。那你会发现，从前没有在意过的地方是那么的美。比如说呢，下班的时候经过的那个十字路口，下过雨之后的天空，那地上一小滩倒映着云朵的积水，它们都是那么的美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好好的观察我们的生活，用心的去感受，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幸福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，是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我们的美好事物，听听看吧。 若夏你归来停站，再犹豫北方之寒，沿途不枉为少年，终有个结局圆满。你看顽皮细雨照耀过远帆，修理过小店，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，这要上岸，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，你看秋月温柔撕破了花瓣，却只为迎着暮冬大雪纷飞时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我们说每个人心里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，他可能是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。那这个人之所以重要呢，肯定是因为他对你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啊，他能够给你一些别人给不了你的。当然了，可能也会有人说了，也可能是狠狠地伤害了你的人啊。可我说，伤害你的人你可能忘不掉他，但是呢他肯定不是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。那在你的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这样的一首歌呢，是来自林依晨带过我们的你啊。我们会发现在每一个群体里面啊，都会有一个特别乐天的人啊，就像是开心果或者是那种气氛制造机一样，只要有他在呢，不管是在一起聊天呢还是出去玩呢，都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意思，是吧？要是那个人哪天没在的话呢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气氛冷了很多啊，不知道大家在一起该聊些什么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有这样的一个人呢还是非常非常棒的。当你的身边有他出现的时候呢，不要嫌他吵，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，你说呢？ Let your mind

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刘军池子带给我们的《海草舞》。最近呢，抖音好像特别的火哈。这两天我也是刚刚才下载，我就想看看这群年轻人每天都在抖什么呢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了这样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，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份快乐带给大家，那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喜悦，因为我深深的知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哈。所以呢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当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儿，不要忘记了和朋友们一起分享。当然有些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当然你也可以把我当作是垃圾桶啊，然后来向我们倾诉一下。那春晖呢会用一首歌，然后让你的心情突然能够变好，你相信我吗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呢，我们就在微信平台上一起聊起来吧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， 记住了哈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单曲推荐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4月20号，成军七年的机车绅士乐队正式更名为潜水大象，他们推出了新乐队的第一首亮相单曲《野海》。歌曲的灵感源自天津的一条烂尾路，这条路本来通向大海，因为烂尾，尽头的海滩也很荒芜。主唱张涵予回想起这些年经历的人和事，站在空旷的海岸边，他决定跟过往和解了。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《潜水大象·野海》。 Trap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马上呢又是到毕业季了啊，那么记得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呢，老师总会说以后相见的日子真的是很少了，珍惜这一段最后的时间吧。那个时候呢真的不以为然，觉得怎么可能会见不到呢，是吧，想见就见呗，是吧。但是呢毕了业工作之后呢，才真的发现同学们见一次面真的会很难，大家呢都会有各自的生活在忙碌着，那真的是有很少的时间才能够在一起。真的好想对自己的同学们说一声，真的好想你们，真的好想念当时我们在一起，一起打闹，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抢地盘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好了，我们来听听这样一首歌曲吧，也许呢能够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思念。来自朱主爱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好想你》，听听看吧。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，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，只是好想好想你。无论晴天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，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。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，好想你。相信，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。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够力够力好想你，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 OK， 来自朱主爱带给我们的好想你啊，这样一首歌曲呢希望能够送给那些正在想念着的朋友们啊，因为呢我们心中的一种想念就代表着那个人我们非常在乎他，与其蹲在那儿想，不如直接一个电话或者是一通微信发过去，两个人创造一次见面的机会吧，是吗？好了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为你送出的是一首比较嗨的啊，比较正能量的一首歌曲。这个歌词呢写的就很好，说每一个失落的灵魂中都会有创造奇迹的傲骨，每一个梦想家都会有无法阻拦的梦想。最后用海子的诗送给你们，就是陌生我也为你祝福，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，明白了吗？ OK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最后一首歌曲 Waiting for Love 送给大家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是春晖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拜拜。